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70集，哼完了一遍粉刷匠后，白光倏地停住。 叮咚，2018年3月5日，华夏时区确定开启额外副本《末位者的垃圾大扫除》游戏。游戏规则：第一，2018年3月5日18点00分至2018年3月6日6点00分，所有踏足过华夏六区、华夏49区、华夏194区、华夏1002区的玩家视为该地区玩家，参与游戏。第二，游戏时间为18点至次日6点，游戏地点为以上时区。第三，每隔一个小时会出现一批秃头人，杀死一个秃头人可获得一枚徽章。第四，华夏六区设立11个垃圾处理站，华夏49区设立5个垃圾处理站，华夏1002区设立6个垃圾处理站。第五，将你的 surprise 送进垃圾处理站即可通关游戏。第六，每个玩家只能进入垃圾处理站一次。第七，通关游戏的玩家可以获得一次休息权，即日起半年内可以只攻塔一次。第八，失败者立即进入攻塔游戏，游戏难度为困难模式。第九，公布时区名单：华夏六区南京，华夏49区东营，华夏1002区婺源。叮咚，树黑塔直言，我不是针对谁，我是说以上时区的各位都是垃圾。 黑塔开启游戏时，唐默和傅文铎已经跑了一段距离，来到了新街口商业区的边缘。南京城的各处到处可以听到玩家惊恐的尖叫声，这个大型现实副本来得太过突然，令人毫无准备。唐默与傅文铎对视一眼，两人掉头回到原处。当他们回到黑塔下方时，萧继同立刻走上来。游戏开始了。唐默看着他，你们怎么样？萧继同的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，可见他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垃圾大扫除游戏也不是无动于衷。萧继同冷静地说道，刚才黑塔宣布游戏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站在黑塔下方，这个声音很明显是向全华夏公布的。这个游戏叫做末位者的垃圾大扫除游戏，我想黑塔的意思很明显，这个游戏有两个重点，一个是末位者，一个是垃圾大扫除。声音顿住，萧继同看了看唐默，再看向傅文铎，他苦笑着说，哼，我们南京区的玩家都是末位者，也是他口中的垃圾。萧继同没有放过黑塔给出的每一个信息。事实上，在玩黑塔游戏时，唐默也和他一样，无论是游戏名字还是游戏规则，哪怕是黑塔给出的备注说明，他都不会忽视，因为这或许就是通关游戏的关键。唐默大概猜出这个游戏是为什么存在的了。唐默说，如果没有推测错，10天前地球上线100天，这是个特殊的日子。唐默停顿了一下，看到萧继同没反应，确定他也和傅文铎一样注意到了2月23号这个日期的特殊性。唐默继续说，从那一天开始，南京的黑塔上就出现了那三个小光点，那三个小光点就是在为这次的游戏做预热。傅文生不知何时也跑了过来，听了这话，他思考道， 你是说黑塔用了10天的时间来准备这个大扫除游戏？ 不错。唐默点头，黑塔刚才说的第一句话是华夏时区已确定，接着他公布了10个区，华夏上空一共有1021座黑塔，他从这1000多个区里找出了10个区。他说，3月5号， 他确定了这十个区，那么他是以什么为标准确定这十个区的？傅文铎很默契地接道：“莫位者。”唐默看了傅文铎一眼，说：“这十个区就是1021个区里的末位者，很有可能他们是倒数前十的区。我不知道黑塔具体是以什么标准来评判每个区之间的实力的，但是他已经做出了判断，认定这十个区是末位者。游戏已经开始，黑塔评判的标准现在不再重要，更重要的是这个垃圾大扫除游戏。”唐默抛开这个话题，看向萧继彤，他说：“南京有11个垃圾处理站，你找到了吗？”萧继彤说：“我刚才已经让柴荣派人去找了。”不过一会儿，柴荣和南京组的成员气喘吁吁地跑回来：“ 找到了，离这里很近。” 众人立即跟上去，越过两条街，穿过几栋摩天大楼，大家行走的速度极快，不浪费一分一秒。柴荣还没来得及说清楚自己是如何找到那个垃圾处理站，以及垃圾处理站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一座矮小奇怪的建筑便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唐默脚步一顿，看着这座小巧怪异的屋子，脸上露出一丝错愕。只见在一条宽敞的十字路口的中心，一座矮矮的小屋子坐落在三栋高耸的摩天大楼中间。这屋子诡异极了，诡异到有些可爱。它的屋顶是艳丽的粉色，墙壁是刺眼的鲜绿色，窗户是天空的蓝色，形状古怪，好像是小学生用电脑画图工具里的圆形矩形直接画出来的，工整到没有一丝错漏。它的屋顶上漂浮着五个圆滚滚的卡通气泡字：垃圾处理站。唐默念出了这五个字，南京组的一个成员忽然惊道：“ 啊，那是什么？” 说着，他下意识的就想走进这间屋子，想看清楚屋子前方的一团黄色的光球。宁宁立即伸出手拦在他的面前。这男人不解地看向宁宁，宁宁冷声说：“ 游戏规则第6条，每个玩家只能进入垃圾处理站一次。” 男人回过神来，他解释道：“ 我不进去，我就是看看。队长、肖队，你们也都看到了吧？那边有个光球，就在那个屋子的门口。” 唐默来到垃圾处理站后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个小光球。那是一个拳头大小的黄色光球，悬浮在垃圾处理站的门口前方。这个光球确实不在垃圾处理站的门里面。唐默心中一动，他走到另一侧，从侧面看这间屋子。果不其然，他高声道：“ 你们过来看！” 众人走过去，萧继彤看清楚情况，微微一愣，他眯起眼睛，竟然是这样。他看向刚才说话的南京组成员：“你以为只要不推门进去，就不算进入垃圾处理站？但事实上，这个屋子只是一个平面，从侧面看，它就成了一张纸，我们谁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才算正式走进去。在找到正确的通关方式前，柴荣，拦住，不让任何人靠近这里。”被宁宁拦住的南京组成员心有余悸地点点头，站到一旁。这个游戏一共有9条规则，其中关于通关游戏的方法是将玩家的 surprise 送进垃圾处理站。萧继彤凝重地说：“目前我们都不知道这个 surprise 是什么意思，但黑塔提到了秃头人，每个小时会出现一批秃头人。这个秃头人具体是什么暂且不知，杀死一个秃头人可以获得一枚徽章，黑塔不会给出无用的信息。”柴荣说：“ 秃头人在哪里？”“ 应该就快出现了，或者他们已经出现了。” 柴荣想了想：“ 那我们先杀秃头人得到徽章，这样是肯定没有错的。” 萧继彤嘴巴张了张，最后又闭上。唐默看了他一眼，明白了他的意思。萧继彤刚才说他们目前都不知道秃头人到底是什么，秃头人可能是黑塔怪物，可能是地底人，可能是黑塔为了这个游戏创造出来的某种生物，还有一种可能，秃头人是人类。 怪奇马戏团游戏里 A 先生 B 先生就是黑塔赋予傅文铎和唐默的身份。如果和 A 先生 B 先生一样，玩家的头顶上冒出一个兔子图形，黑塔认定这些有兔子图形的玩家是兔头人，那么柴荣要做的就是杀人夺徽章。唐默觉得黑塔不会做这种明目张胆的让人类自相残杀的行为，这不符合他一贯的风格。但是他想起自己和傅文铎曾经被黑塔坑了当 A 先生 B 先生的经历后，他就闭上嘴，与萧继同一样等待真正的兔头人的出现。万一真的是人类，杀还是不杀，到底该如何选择？唐默不由自主地看向傅文铎，他发现傅文铎也在看他。南京组和攻略组还在商量这次的游戏策略，唐默和傅文铎静静地看着对方，两人都没有开口，就这么望着自己的同伴。良久，唐默笑了，如果只有这样才能通关，你有国王的金币。唐默的声音停住，过了片刻，唐默问，那你呢？傅文铎漆黑的双眼凝视在唐默的身上。唐默有国王的金币，可以弃权任意一场黑塔游戏，但傅文铎没有。如果真的只有杀人才能通关，困难模式的攻塔游戏有多难，两人全部知道。而且傅文铎一旦攻塔，就是黑塔三层，第三层的困难模式，哪怕是他都不一定能活下来。唐默的笑容敛去，傅文铎嘴角弯起。一共有12个小时，每个小时出现一批兔头人，一共有12批。傅文铎没有再说，唐默却明白了他的意思。唐默正准备开口，忽然他听到了一道奇怪的叽叽声，众人立即转头看向发声处。傅文铎是反应最快的，他脚下一蹬，整个人便窜了出去，一把将那个藏在树后的人抓出来。他的手死死扣在对方的肩膀上，将那个人从阴影中带出，离开了树荫。明亮的月光洒下，一个有着兔子脑袋的高大男人惊恐的叽叽一叫。傅文铎也没想到居然会是这样的结果，他稍稍愣了一瞬，高大的兔头人用力甩开他，转身就跑。傅文铎哪里能让他跑掉，他翻手甩出一条纤细的绳子，绳子如同飞索捆在了这兔头人的身上。谁知他的绳子刚捆上去，兔头人的长耳朵竖直了挺在空气里，他双手叉腰，一道尖锐的啸声从他的口中吐出， 叽叽。 声音落下，绳子骤然松开，兔头人一个箭步又逃了出去。傅文铎目光一冷，另一边唐默、柴荣和宁宁也冲了上去，与傅文铎一起从四个方向抓向这只兔头人。四个人使出浑身解数，却怎么样也无法抓住这只兔头人。他的速度实在太快，比宁宁还要快上一步，只是他几乎没有任何攻击力，只会发出叫声。这声音震得众人脑子里一阵震荡。他的爪子和牙齿能够在唐默的皮肤上留下一道白白的印记，抓深了才有一道血痕，可是众人就是抓不住他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